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Penso che un sogno così non ritorni mai più. Mi dipingevo le mani e la faccia di blu. Poi d'improvviso venivo dal vento rapito e incominciavo a volare nel cielo infinito. Stare lassù e volavo, volavo felice più in alto del sole ed ancora più su, mentre il mondo pian piano spariva lontano laggiù. Una musica dolce suonava soltanto per me. Volare, oh, dipinto di blu, felice di stare lassù. Una musica dolce suonava soltanto per me. Dipinto di blu, felice di stare lassù. 正在直播古典也流行。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飞翔》，还记得吗？在上周五的时候，来自 Gibson Kings 演唱了这首《飞翔》，而刚刚我特地给你带来了一个帕瓦罗蒂的版本，可以算是和周五的节目来互动交流了。 Penso che un sogno così non ritorni mai più. 在今天一开始呢，为你带来是帕瓦罗蒂演唱的，其实是 Kings and Kings 的他们的拿手的经典作品。而在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听到的则是来自伦敦交响乐团 I Want It Go。 之前呢，经常给大家来带来的就是比如说摇滚，比如说跨界，还有爵士来演绎古典。那在这里呢，前面这两首呢，分别是你看古典的歌剧演唱家，还有一个是古典的乐团来演奏流行，演奏摇滚，不同的反串的方式。原来是 Queen 乐队的，也就是皇后乐队。这两天呢，总是给大家带来皇后乐队演绎的作品，但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伦敦交响乐团来用摇滚的方式，管弦乐队来演奏 Queen 的作品。正在直播古典也流行， 实古典我们都知道，一开始并不是一定是古典，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留下来的经典。所以古典音乐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地被挑战，比方说我们现在听到的拉罗的小提琴协奏曲，其实这不是小提琴协奏曲，而是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 到这儿，相信一直牵着你的心，你在跟着他的戏剧性在走。这里我刚才说了，挑战古典不只是他的状态、声音，在不同的时期之所以成为经典、成为古典，也是因为在不同时期他的代表、他的经典留了下来。这首西班牙交响曲正是这样。它其实呢，刚才我说了它的名称，它其实真正的特点是小提琴协奏曲，这在所有的小提琴协奏曲中是非常罕见的。这部作品是拉罗在1873年完成，1875年在巴黎的大众音乐厅由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对，就是那位写《流浪者之歌》的萨拉萨蒂来首演的，获得了空前成功。那先说说它的名字啊，叫西班牙交响曲，这在所有的小提琴协奏曲中是罕见的。但是呢，这其实也是拉罗的特色，因为除此之外，拉罗创作的其他作品分别创以俄罗斯协奏曲、挪威幻想曲等等，那其实这些也都是小提琴作品。这里我为你带来的版本来自于小提琴家斯特恩与费城管弦乐团一起协奏的版本。戏剧性的第一乐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这样我们跳到第三乐章，甚至跳到第五乐章回旋曲乐章，在拉罗的这首作品当中展现了他特别的天赋。而说到爱德华拉罗，他生于西班牙的血统的小官员家庭，童年时代就有幸从利尔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师和当地的一位曾在贝多芬时期指挥乐队中演奏的大提琴家那里接受过演奏弦乐器的严格训练。所以你知道拉罗最初的爱好并不是成为一位独奏家，而是室内乐，他渴望以音乐为专业而得不到他的父亲的谅解。所以拉罗在16岁的时候，那是1839年，他从家里出走到巴黎进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但是时间并不太长。拉罗的这一段时期很少为人所知，甚至连学校的档案也记载不清，只知道在20到25岁之间，他主要的兴趣依然是室内乐。他写过重奏还有室内风格的一些歌曲，但并不成功。很长时间他只靠教课还有创建的是阿米格雅卡尔重奏团，拉小提琴还可以拉中提琴来生活。就这样经过了10年的光景创作停顿之后，拉罗根据席勒的主题着手为参加比赛而写的歌剧费斯科，但是也没有获奖。后来呢，其实拉罗也利用其中一些素材写出了其他作品。若干年后拉罗转而创作器乐作品，效果就不一样了。他创作的西游曲，像1873年创作这首西班牙交响曲和其他几首小提琴协奏曲都获得了大众的欢迎。有时候我一般听音乐，我老说听的是纵向的，比如说 古典时期什么印象派这样的书籍，但是其实在其他的时期很多的作曲家是交相交错在一起的，虽然这种时期不一定的一定要同步进行，比方说拉罗其实是和圣桑还有 Frank 还有杜布伊斯还有弗莱等等当时都是同时代的音乐家。拉罗的音乐为法国音乐增加了像圣桑所缺少的那些热情的气质，我们听到这些作品是非常充满着热血感的，你有这样的感受吗？是一位西班牙裔的法国作曲家，像他的作品既有着法国音乐的特点，旋律优美华丽典雅，同时呢还运用了像西班牙以及其他作品包括俄罗斯挪威的民间曲调。在那时候其实法国流行了一种创作西班牙乐曲的热潮，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我们一会儿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北广购物818购物狂欢周来了，在8月16号至8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折扣不断，聚会连连，全场商品88折，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哎，今天李想又要给大家带来一款好产品，非常有营养的海参， 冷蒸深海底波散养辽刺参啊。很多人一听这个冷蒸的辽刺参，哎，好像前几个月说听过。 对， 当时一经面世马上断货，因为性价比太高了，今天终于把它又找回来，但是也为数不多，所以呢上次没抢着的，这次听明白了赶紧打电话来去抢。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这里我们依然听到的是小提琴协奏曲，从上半时段的可以说是惊人的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刚才我也说了，它也是小提琴协奏曲，是拉罗的 D 小调协奏曲。而我们这里听到的是一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你会想到它是谁的作品吗？你熟悉吗？这里我们听到的依然也是斯特恩与费城交响乐团的合作，它是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其实这是第二乐章，要说贝多芬的这首作品，大概大家对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最熟悉。介绍各种皇帝的不同版本，从海顿的到贝多芬的，当时听的是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别名皇帝，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我们这里听到贝多芬从大调转到了小调，刚才呢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而拉罗那首呢是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但其实完全是气通山河的。而贝多芬这一首呢，其实最早在这首作品出演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再对他回顾了，而他的华彩乐动并不像钢琴协奏曲那样由贝多芬自己亲自谱写，而是留给了各式各样的音乐家演奏者来谱曲，并不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固定的华彩段落。而在今天呢，比较常用采用的像有小提琴家当时的小提琴家约阿希姆版本，还有奥尔版本，以及克莱斯勒等版本。而当年贝多芬作曲的时候，正值他与他的学生匈牙利伯爵小姐伯伦斯威克产生了深深的 感情，并且在他的庄园度过了快乐的夏天，这是他生命中最明朗的日子。于是贝多芬便在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中也充满了不同的明亮色彩。而我觉得斯特恩的演奏更有着王者风范，因为这首作品也被誉为是小提琴协奏曲之王。直播的古典流行，有的朋友说今天周二网络不太好是吗？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的朋友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在今天，因为周二是我们这个换大塔的播出时间，但是跟网络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也看看自己附近的网络是否受到什么影响。那当然大家最好用传统的收音机的方式更美好。现在听到的就是帝王气的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展现了他华丽的技巧，就是刚才我说不同的乐家会有不同的版本的部分。实况演出啊，这是当时的实况演出，精彩无比。 听过了几首传统的，再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跨界的。变成大调了。这里呢，我们听到的就是艾迪马斯系列凯尔詹金斯改编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而在这里呢，改编你可能觉得哎，似曾相识，就是前两天像我给大家带来的波斯市场的那种不同的电音版本。但是这里呢，只是用人声特别的唱出，让你觉得神秘而奇妙。阿斯系列改编的这首作品呢，其实是用了阿巴涅拉的一种节奏。阿巴涅拉也就是卡门当中所唱的那种阿巴涅拉，这样的节奏，就是这样的节奏。所以呢，让你觉得哎，这怎么又有一种像西班牙的色彩。而阿巴涅拉最早也是像探戈音乐的节奏的前身。